厄瓜多尔圣利塔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以革命型思想攻势促进最后胜利单行本。